天耶。 听完这个音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稍微兴奋一点？欢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啊，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儿。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晚上好，我是今天的漫游观察员马野。 嗯，那其实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气温啊，就如生如夏花一样持续的高涨。啊，就是之前你知道，之前在直播间总有一个这个传言啊，就是说现在气温啊已经这个如若冰点一样，甚至在前几天啊，我就看有人在直播间发说晚上8、9点的时候，这个直播间已经降到20多度，非常的冰冷啊，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些这个厚一点的衣服。对，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惊喜，又非常的不可相信。所以最后相信，就是我还是相信什么东西要通过自己来体会。于是我今天就穿了一个加绒的绒衣，加上里边一个保暖秋衣来体会了。结果我突然发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还是要穿短袖是吧？ 啊，对，还最终还是要，就是你知道，短袖才是真正的王道啊。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如此的这么火热，也有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怎么看呢？我觉得您首先得通过这个百度搜索 B 站啊，在 B 站上呢打这个漫游嗨翻天啊，找到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啊，这样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这个应援群啊，叫漫游团啊，群号是多少呢？5675566693啊，5675566693。马野，你今天为什么穿了一件部落的衣服来这块？你可以对一下话筒。对 啊，那是因为我的心呢是属于部落的。 哎，好， 时刻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找到一位部落的 WOW 玩家。 OK， 这是我的心愿。 好， 没错， 这个咱们这个丫丫呀，包括小林老师也是很早到了直播间哈。其实丫丫呢，今天就是一下就啊暴露了这个丫丫说话这个框为什么都这么炫了？这是为什么呢？真是丫丫是不是最近升级了？啊，这个丫丫其实刚开始就说今天不是这个可儿姐和小黑哥吗？啊，对，那咱们今天就直接先请出咱们的嘉宾。我觉得今天嘉宾的这名字非常有意思，让他们俩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有请。 好啊 ，Hello，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俩呢。 小妖， 他是， 我是黑山， 我是小妖啊。我们这一次特意的请导播老师把我的这个名字啊打到底下，叫黑山小妖儿，这样的话怕这个朋友们到直播间找不到我啊，这样的话就方便了。 大家注意，黑山小妖要加个儿， 对，小妖儿啊。 最关键是这个妖很特别啊， 是的，腰子的腰 啊，腰子的腰。大家大多数应该以为是妖怪的妖啊，这种是吧？ 嗯， 女字旁那个妖。 对 对，那接下来咱们这个黑哥是不是也介绍一下自己？ 嗯，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是 非职业玩家啊， 陪播， 对，陪播，我主要是个， 还有陪播呢， 陪播员啊，然后主职呢，我是一个舞台灯光设计啊，我可能是灯光设计界里面陪播陪的最好的， 陪播里边灯光设计最好 的，是 的。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这个跨界，你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综艺节目叫跨界某王啊，跨界某、 嗯、 对对对某哥是吧，这种啊，我最近觉得这个跨界厉害也是厉害，所以我觉得马爷咱们得跨界一下。 嗯，怎么跨界呢？ 你是在学生中最会打游戏的 啊？是吗？ 在打游戏中最做的最好的学生的，这算不算跨界？ 简直是非常的惭愧了。 对，非常的啊，我就得跨界、嗯、这个主，哎呀不行，在主持人都太多才多艺，本来我想说在主持人中做菜最好的，但是后来一想有愧于自己的良心，这个算了算了，我再摸索一下自己的路程啊。这个很多人说晚上好，晚上好啊，这个丫丫呀，你这个我发现你现在这个非常的炫酷啊，像你告诉我你这是升级了还是氪金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来到这个黑哥和可儿聊，来到这儿聊什么事情呢？大家就可以显而易见，就是聊一个最近很火热，可以说16年15年啊持续火热一个新兴的产业， 没错， 也是支撑起中国啊最近上市几大公司这个啊最近业务很如火如荼的这个直播事业， 直播行业，对 啊，我相信大家啊上有老下有小，上到爸爸妈妈，下到咱们的不可能太小，基本都对直播有所涉猎。 嗯 啊，可以说这个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因为我曾经听闻啊，就是同学啊，咱们同学的爸爸妈妈居然在看某手啊，当时令我非常震惊啊。 哦， 对，因为某手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都不太看的 啊。某手啊、哦、 对啊，就我说这个太隐晦了是吧， 对对对，某手、 啊、太隐晦了是吧、啊 对 对，我不知道二位黑山家族的有没有看某手。 黑山家族 我们俩刚刚眼神交流了一下， 什么鬼， 不禁摇了摇头、 啊、那就让他一直在神秘中比较好、嗯、是不是、嗯、啊、 嗯、 对，然后所以最近我就发现其实直播是一个沟通的桥梁，无论是你在里边收看这个打斗地主也好，还是收看这个勾咖 K 啊，对儿对儿尖儿啊，无论是大小王，对，哎，反正跳不开这个，无论您收看什么，只要您获取所需，直播总是一个很实时的一个状态。哎，马爷，我特别想问你、嗯、你在大学时候有没有想过开直播？ 哎，我这个还真有想过，就是我们曾经在做这个、嗯、做广播台的时候，但 是 就觉得听众太少了，能不能就是直播的时候开一个， 是 就是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开一个视频直播啊、 嗯、 当时有做一个尝试，但后来感觉难度有点大，就放弃了。 难度在哪儿呢？大呢、 后来呢我发现咱们这个982呢就是我们一直期待的那种模式 啊、哦、就是 都在没钱。 哎，那当时你开直播难度大在哪儿了？ 就是我们当时的形式还是简单的，我们这边在做节目，然后那边架了一个手机在直播，感觉互动性还是有点小。而 就是你没有体验过自己纯开直播那种是吧？ 纯开直播， 嗯， 有想过啊，感觉没有什么可播，因为我游戏打比较菜嘛，是就放弃了、 啊。这些问题等会儿都可以留着问小妖儿啊、 嗯。好， 对，留着问小妖。那咱们其实今天来啊，就先问问这个小妖、 嗯、 啊。我觉得在问小妖之前呢，黑山哥得先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陪播。 陪播我觉得主要是这样，首先呢，小妖儿， 注意啊，咱们今天诞生一个新名词，陪播、 啊。小妖儿呢，他主要游戏打得比较好，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个 毛病，这句话昧着良心吗？我就感觉天好、有点往下压来着、 没有，主要汗是流下来了。但是他一个人怕孤单， 啊、 所以怎么着呢？那只能从身边拉一个。 对， 刚好，这我可能比较闲， 嗯、 主要是因为离得近， 对， 嗯，所以就拉过来陪一下播。 是 一起播一起排。 那一般在陪播中你需要完成什么任务呢？就是你的职责是什么？ 我的职责主要是怎么说呢，我负责说，他负责玩。 哦， 因为小妖、 啊、 对，小妖他在这个打的过程中啊，他得高度集中，而且这手啊、嗯、是在抖的状态，所以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嘴， 就是玩这游戏有心脏病，一般人承受不了这个生命承受之轻啊。 对，所以我呢属于那种手比较残但嘴比较灵活。 哦，互补了、 嗯、 啊！原来你就是干，那我觉得你应该叫主播呀，幺儿应该叫这个 打手， 对，应该叫这个就叫陪播呀， 但没办法， 因为他只负责出这个 看脸的社会 啊，对，这是一个颜值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还是一个 扎心 颜值，扎心了，扎心了。那就咱们来问问这个小幺儿， 嗯嗯， 你当初怎么想到说开这个直播呢？ 其实那个直播除了直播游戏，其他的那种包括像一个姑娘坐在这儿那个聊天、唱歌、说段子这种，都是我其实都试过。 比如说有人唱歌，模仿一唱歌的那种。 对，其实我都试过。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可能确实太，太 无聊了。如果没有人跟你互动的话，就是确实是还比较无聊。那那游戏你最起码有一个游戏的载体，然后你可以自己在玩游戏的时候跟大家这个弹幕互动一下。我大概是上一次节目来的时候说，我说我要开一个直播间去打游戏， 立下了 flag。 对，立下 flag。 我开播大概到今天12月10号，正好是两个月，我是10月10号， 这都庆祝一下。 对，两个月啊。 对， 这10月10号什么年？两周月， 周月， 10月10号那一天啊、开的播，到现在两个月，完了，其实觉得已经有了一票固定、比较固定的水友啊。然后今天也是来打打广告，拉拉人。 是是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咱们这个丫丫啊， 对，丫丫是。 我觉得丫丫这个我也很感谢你啊，这个不仅支持我，还支持我们的这个嘉宾。 是的 啊。这个、 而且你知道吗、他在我直播间的那个昵称就叫许可赐名的丫丫。 哦、这个还真是，因为我这个 感动吗？ 非常感动，我觉得如果她要是个女的，没准都这个是吧，会发展一段友谊啊。这个因为啊，这个丫丫呀确实是，你知道吗，丫丫的名字前后是这个日文、我又不太会念。 哎，我请问你丫后边那个涛字你不认识吗？ 当然认识，但我觉得对涛、主要是 压 前面和透后边、你叫丫涛吧，就是丫头那种意思。我觉得他觉得有点像那种丫头那种意思，是吗？但是我觉得丫丫怪可爱的，就感觉、 是 是 是 是是、啊，说实话，你说到这儿就潸然泪下、因为我觉得在直播有时候陪伴，你有几个特别忠诚的这个 是是 小伙伴，大家一起看，特别的感动落泪。 没错， 你有没有这样感动的时刻？ 我觉得还真是有，因为你想打两个多小时，有的时候包括黑山他忙，他可能不能陪我一起播，一个人在这播确实特别无聊。要有水友在直播间给你发弹幕啊，你可以跟你一起互动啊，跟你聊天啊，就是天南海北都在聊。我有一天跟丫丫聊的，就是聊到感情世界啊，就游戏都不想玩了啊，聊到感情世界。 对，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 世界一切都变了。 他把鼠标扔在一边，我说你没播吗？他说我 在播、 我聊会儿天休息一下。 就是你现在已经变成情感主播了，在那一刹那。 不，就在那一段啊，变成了情感主播。我觉得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是，满意，你听了这么多，有什么有感而发的这种感觉？ 哎，我觉得这样一种形式真的特别温馨，在播游戏的时候还可以转换成其他的这个直播的内容。哎，那我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平时我也在看一些这个游戏的直播。 我觉得你可以大胆问这个小妖姐。 我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游戏的主播他会和水友进行互动嘛，会答一些弹幕的问题。那这个比方说在玩这个绝地求生的时候，我们要集中注意力玩游戏，那如何能同时兼顾这个游戏和水友的互动呢？ 被播吗？这不就是陪播吗？ 这就是陪播的作用， 这就是 对 怎么发挥这个作用？ 具体来说就是， 哎， 两个 咱这样，咱现场演示一下，假装现在可是在玩，你就当个水友互动问问题，黑山哥就回答你。咱们只不过假装把字儿都打在何西老师批个特效就批在墙上那种。 好， 来，咱们就开始演戏， 开始了， 3、2、1，黑山小妖直播第一场， 好，开始了。 哎，哇塞！我觉得这边怎么这么穷啊？你捡着什么了？ 是吗？我还挺富的。我 这你俩是一块玩游戏吗？ 对呀、 我 俩就是双 排 吗？ 双排啊？ 双排吗？ 陪播吗？ 哦，我以为是你排，然后黑山哥只在旁边看。 不是啊，我们俩一起排。 那我多没有参与感。 那 完了， 因为 水友有点懵了。 我还有一个在此之前的小问题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画面是有两个画面吗？ 不是，就我一个， 只有他的画面。 就我死了以后就可以观战他了。 其实我是一个水友。 原来 我是一个假装上车 旁边的水友， 对，假装上车的水友， 就是得有一个上车的人嘛，上长期排的一个队伍啊。 对， 好，咱们继续啊，康丁丁， 好，开始了， 康丁丁啊，继续。你捡着什么了？ 我什么都有，我这三斤包三斤头。哎呀，我这 那这时候水友送来了很多礼物。 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送给主播的这个小礼物啊，非常感谢。 哎，这么多礼物， 是的，特别特别棒啊。 先捡着， 好啊，行。哎，我捡着三斤头了，哎，厉害了。 水友怎么不提问了？ 对， 我来看一下。 水友赶紧的呀！ 我来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人啊？ 然后我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说话啊，就开始说点水词儿。 那边有人，那边有人。 哎，好，哪边不方位啊？ 啊！ 他没看见人啊！ 啊！3303组 啊！主播今天大概这个 10点钟左右吧。对，我就觉得看主要看小妖什么时候累啊。 就这要吃了鸡再下播，估计这一天都下不了播了。那我们的水平太差啊。欢迎我们水友们啊，关注直播间啊，就大概就是说一些水词啊，就这种。 哎，我觉得就是你们俩特别强在哪儿啊？你知道直播，因为说实话我之前尝试过一次，我觉得它跟这个平常做节目还不一样在哪儿啊， 就是你当你当然了，你有二三百万的粉丝的时候，其实这种直播很好做。 嗯， 难就难在你没有 没有人 的 时候，对， 你还要依然在说， 没错， 而且要在不冷场说。 是的， 而且我特别佩服那种主播，就是一进去，你想现在直播分三大类，第一类点进去，头发甩一甩，哎，关了，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第二类，谢谢小伙伴们的礼物，你们有什么情感问题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再有就是第三类，冲冲冲啊这种的。但是你后来就发现啊，就同样的游戏直播，两百万人看的主播呢，确实说话很有意思。只有六十多个人，我还特意观察过这事，只有六十多个人观看的主播呢，要么就是长期不说话，要么就是说一些很冷的话， 嗯， 要么就是自持高持，然后就那种，他也其实很尴尬，只有十几个人在看。就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人不火，其实还是有不火的原因。 而且十几个人很有可能都是机器人，你知道吧？ 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十几个人人数，可能就是系统给你几个人放在里面好看的。 那怎么说话呢？大家怎么对话呢？ 可能实际上根本没有人说话， 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说话啊。所以这个 吓人啊，这事儿。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学播音主持做主持人有关系，我们特别不习惯冷场，所以你总要叨叨叨，总要说说说。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一个陪播特别特别的重要， 所以陪播有的时候也是观众。 而且现在就 是 播这个游戏的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就是你要耐得住这个寂寞的这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用户的积累。然后你看，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水友免费上车， 嗯， 就是只要订阅我，然后大家就可以上车。上车的时候，你就有点类似于做访谈，聊一聊你是干嘛的呀？ 不是，你边打游戏还边聊这个？ 对啊，边打游戏边聊天嘛。 一星 可以。所以你们基本一晚上吃不到一次鸡了。 嗯，是的。 我们可能这两个月也没怎么 吃 过。是吃 不到一次啊。 就是你们是娱乐的， 对娱乐。然后他说我们是就是吃鸡界最强相声团体。 相声组合，对对， 对 相声组合。 然后呢，我的日常比较，就一没话说了就是黑他，一没话说了就是黑他，讲一些我们俩之间生活的段子，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啊。 是，那你从一开始怎么适应到现在呢？就是一开始没什么人互动的时候， 就是想一些就是比较有。嗯，跟别人不一样的，因为我的技术不行，所以我肯定不 好直白啊。 对，因为我技术不行，肯定我不是打那种技术类的，让大家去看。我说哦，主播很牛，所以要搞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四个人一起排，然后捡到四辆吉普，我们就说哎，咱们来一车队吧， 来一车队， 然后四个人并排。开那个停一块儿说预备赛车，哇，四个人一起开，然后说什么吉普车，可以顶着开啊，是吧？玩一些这种小花样什么之类的。 就是每天其实你们还是有设计， 对对， 设计一些小剧本这种。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想到了可能到那儿了，水友也很开心，因为大家想上来玩也都是想吃鸡，然后或者有些人是追求这个乐趣来的嘛。然后如果水友愿意说哎，咱们要这样一下，咱们那样一下，找一些游戏以外的乐趣的时候，我们也是特别特别愿意 啊。 包括你知道其实在排的时候有太多乐趣的事儿了。有一次他 说 怂啊，怂到什么地步 啊？ 那个我们有一个 陪播也不能先死啊。 啊，这是怂的，你自己讲。 这段我来讲 啊，自己 讲。你 讲 的是那个故事吗？ 对。 怎么还有很多个故事？ 有一次是四排，也是就很熟悉的水友 啊。 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就搜东西的过程中啊，遇到另一对，散嘛，所以有两个人同时被击倒了。 嗯， 这个时候，然后。就是其中的一个就说哎，你快来扶我，我在房间里， 是 那个我还没死。 对， 然后呢我一看，我说你远啊，我找一近的扶吧，我就开始朝那近的跑。结果我跑到那之后发现旁边有人，是吧，对面朝我开了一枪之后，我掉头就跑， 掉头就跑， 跑完之后找一窝就藏起来了。仨人我一个都没扶，活活的看他们三个就 凉了， 就 在外边嚎叫。 对，快来快来快来！我说不行不行，我害怕。 请问当时你的心理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我其实心里没什么压力，我就想 他这种事儿已经干很多了，你知道吗？ 就是留得青山在， 对 吧？ 对 啊，那最后你那把估计也没有吃鸡吧？ 那把 是 对，其实一般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队友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出去刚一波，是吧？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赶紧重新来，因为其实我是觉得人少了就没有人多的那种乐趣。 对， 是，而且你人少要打四排一 v， 人家队要存活三个，或者说存活四个，那你基本就是没法打。 是的， 是 的。 蚂蚁，你有没有这样有趣的意思？ 我记得咱们那次排你是不是还右拐地震来着？有一次，在学校门口那次大夜是吧？ 哦，对，我 你讲讲，你给他俩讲讲那个。 哎，我那次还真记不特别清楚啊。不过我们当时呢是跳在了这个学校附近的，就是学校往南有一个非常战略丰富的野点，我们在这里搜完之后呢，然后去学校。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学校肯定会跳很多人，他们可能会钢枪嘛， 嗯，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快速搜完去学校游泳馆附近蹲着。那这个时候学校的胜者他们会把学校搜干净，然后再把所有的这个包呢都舔干净，然后他们就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去了游泳馆，然后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伏击他们，这是这样的一种战术。 哦，其实真的是挺厉害的。 而且你知道吗，一路上最逗的呀就是你有所有人通话他们那俩人才能听见，因为你是组队嘛，两个敌人，他本来是敌人，过来之后先献上他的三级头。 哎，对对对， 本来我上楼想给他打死，我那这跟马也说，我说 对对对对， 别动啊，我跟你说这帮人绝对有鬼心思，我说别动别动，我先撤到后边。结果那人特实在的上来，上来之后叭把头投地上了。 对， 然后我说，我说这哥们这么热情，咱算了，别打他了吧。 我们一开始是想把他打死的，就是我听到他所有人在讲话嘛，于是我就开了麦跟他说，哎，那个中国人是吗？来，你上来。然后他说那上来我们一起玩吧。我说行，你上来你上来，我打算一上我就打死他。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了九十度角的厕所里拿着一把乌兹，就随时可以灭的啊。 我们都一直瞄着他，结果这哥们上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把他三星头了， 先把头献上， 然后转头就走了， 懵了。然后他就朝着三星头开枪，意思是这个头给你的 啊。 然后他另外一个队友也是 瞬间 毫无防备 出来了，我是这么好的事儿， 感觉有这种事情，有人在上供的感觉， 啊，是的， 对，就是不忍心跟他们下手了， 对， 特别在乎 人家了， 对。 而且两个哥们儿特别的单纯，走路永远跑在我们俩的前边。 对 对 对， 然后有车也是他们开，然后我们坐在后边， 我们坐在后面， 甚至我想掏出平底锅在微视角之内一击必杀的时候，他们俩都忍住了。我说大哥去哪儿啊，大哥空投你要不要， 对对对， 大哥有好枪啊，大哥我帮你挡子弹，这种哇，这感人， 非常非常 肺腑。然后四个年轻的少年抱着一颗要得第一吃鸡的梦想奔波在学校的田野上，结果后来结果不是很好的， 抢包空投全都挂了。 因为为什么呀？因为我你知道我的技术就是每两把必有一把就是得第一嘛，现在技术已经练得非常刚 了， 对， 所以有了他们的牵绊之后呢，我没法去搜东西，因为大家交谈只能通过那个所有人，所有人又有范围， 嗯， 就哎呦，就离远了也不行，离这儿也不行，然后还要考虑他要打那边人，就是这边人，哎呦，就反正，哎，后来感觉很麻烦，还不如在门口先给他俩落地两张成盒，然后让他俩再开一把，没准更快乐。先想想， 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排这个就是野人啊，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对， 有的时候我们直播间乐趣也来自于和不同的水友在排，然后包括我现在就是找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我去欧服， 啊， 排这个。外国人， 外国人 太有意思了。 你拿什么英文对话吗？ 对，就英文对话。 来一下，马野英文也特别棒。 不是不是，我给你们讲两个段子啊。 行行行， 我第一次去这样排。 Hello，Anybody？ 对，就是一定要找那种有麦的，然后上来先就是在素质广场的时候就问 Hello，Hello， 你能说话吗？就大概是这种。然后有一个， 你是用中文说吗？ 就没有，就说英文。Can you speak English？ 就是这样，就 这 样。Do you have a map？ 英语六六六， 就是大概是这种。然后呢，第一个人没有。卖，我们俩跳下去， 啊， 他标了点，我追着就去了。 是四排是吧？ 就两排两排， 啊， 我就去两排， 嗯， 然后追下去了。他也不搜屋子，特别奇怪，拿一左轮小手枪就是一顿跑， 嗯。 然后我就在直播间里，我说跟他说，我说这有一外国人，要不然咱追着他跑吧。我就跟着他，看他想要干嘛，就一直追，他一直跑，一直追，他也不搜屋，我还捡了个药。哦，然后我们俩碰上人以后说，我说这边有人，这边有人。然后他就打了两下，然后又走了，连包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还被掉血了。我就追着他要给他送包，你知道吧，送急救包。我俩跑跑跑，四分多钟什么都没干，就追着一直跑。 是个萌新吧。 到那个森林了，我说你别跑 ，I have a medicine， 我说我有药，你别跑。 哎，你这小词儿可以啊， 就 什么时候积攒的 对，然后就把那个急救包给他放下了， 嗯， 放下他还拿。你知道吧，就等于说他肯定能听见我说话，但是他可能没有麦克，他能听见我说话。他拿捡了包以后，他也不跟我任何的交流，然后又开始跑，也不搜包，又开始跑，又开始跑，最后我们俩死了。这是第一把，哎呦，给我笑坏了。第二把更逗，匹配上一个大神 啊，很厉害， 很厉害，超级厉害。我说你是哪儿人？他说嘟嘟嘟，说了一个什么带口音的，我也没听明白，你知道吧？他说他特牛。我说是雾天，我说这雾天太大了，咱打吗？ 他说没问题，相信我，然后就带我跳电场。你想，就我这水平还带我跳电场。好，我俩跳电场，我太菜了，下来我就死了。然后他拿拳头干死了。好，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来，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等会儿稍等啊，马爷，你这个麦没有开，再来一下。 啊，我是马爷 啊，他是漫游观察员马爷。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也是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黑山小燕儿。 我是黑山。 啊，刚才这个中场的时候，因为这个广告不能说话，感谢丫丫啊送了一个这非常厉害的这个礼物啊，让我瞬间有一种这个氪金的感觉。回头我得跟小美聊一下这个分成的事情啊。啊，没有开玩笑啊，到时候小美单独联系你吧啊，因为这个都是他管财务啊。这个其实咱们上半时段聊到这个，说刚才没讲完啊， 没讲完 第二个事儿，你再接着讲讲第二个有趣事儿是什么呀？ 然后是这个下来是大雾天嘛，他带我去跳电场、 玩是吧？ 啊，他说没关系，相信我，我非常厉害。I'm really good 啊，就是说 really good， OK， 好，我们就跳电场了。我太菜了，下来就死了。他拿拳头雷死俩， 这么厉害、 他拿拳头雷死俩，然后呢？对，然后就跟我说啊，你 you so weak， 他说我太菜了，然后你看，然后看我表演，就 你说 because I'm girl， 他说就看我表演，我说 OK， 我看你表演，然后就是他就搜一边搜一边叨叨啊，啊怎么地，我打这个游戏多长时间，从电厂一出来，正好赶上随机轰炸区，当就给炸死了， 然后他说什么？ 他就说。不能说骂人的话吗？ 啊、对对对， 不是，就哔哔哔哔，然后他就退了，我就在这笑，不行。 那你怎么着了？后来 我你肯定就是死得很早，然后就退了嘛、 啊。 然后第三把是匹配一个人，我们俩在那儿 hello， 然后那边 hello， 然后 can you speak English？ 然后这边说 yeah， 然后说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是这样 I'm Chinese。我说那咱俩中国人为什么要拿英文说话？ 刚开始嘛，对 啊，对 啊， 我觉得昨天那菲律宾人也挺有意思、 菲律宾人也特别有意思。 哎，你们还知道他是菲律宾的？ 他说了，他说他说我来自菲律宾，然后我们就说、过来，我们那个交易一下，然后他咔咔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啊，我说你有什么需要的吗？他说啊，我没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可以走了。我说好，那咱们走吧。那边他还养狗，说养了五只狗，就我们这边搜东西，就听他那边狗汪汪一直在叫， 一度怀疑他那边是 在虐 狗， 叫的可惨了那种。他说啊，是因为生了小狗，小狗小嘛、 哦、 叫的那个声音就可能是比较尖，然后我们就 世界咱也不太懂， 对、开着车走就被人一锅端了， 对，被 四个全被人端了、 哦、 我们被端是日常。 所以我跟你说啊，其实吃鸡这款游戏啊，就是有很多点都很有意思。 是 说蚂蚁最近是不是玩了测试服给大家？ 对对、我们这个在前两天呢玩了这个新的沙漠测试服。 是 在玩这个测试服呢，有两个最大的感觉啊。第一个感觉就是感觉有句话叫电子竞技不需要视力，感觉更不需要视力了，因为测试服它都是一片黄土嘛，就无论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无论什么颜色的玩家，你都看不清，一片看着眼睛疼。然后第二个感觉呢，我感觉我好像玩了另一个叫做 H1Z1 的游戏，它这个风格感觉特别像，感觉还是蛮好玩的。 你不觉得测试服的房子就是那个构造特别乱，特别像迷宫一样？ 经常我当时爬到一个有6层楼高的地方，我们知道原本的地图里是没有那么高的楼的，然后我站在那个楼的最顶上，因为有了攀爬系统嘛，爬到一个四周跳起 小孩玩的 地方， 过瘾了攀爬系统。 对，然后 一直以来的手残吊床在这一刹那实现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远处有人打我，我没有掩体，我不动，给他打死，我跳下去我摔死，我就 难过的摔死了 啊。 所以你看，这就是 宁可摔死也不能被敌人打死。 对， 有骨气， 是不是有 是个杀破狼， 是个有信念的这个人啊。其实这个，可是你看，咱们上去也聊了，你为什么开直播，或者说你开直播遇到事儿，那你有没有想，就是说，比如说接下来的直播，你想选定一个自己什么风格呢？就是想在直播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俩的这个风格就是走技术流肯定是没戏了。 我们其实就是在聊天。 对，有的时候他比我还菜。 是吗？ 啊，这个就不要在这个地方说。 好，就他打得比我其实还好，但是呢，我们俩走不了技术流，我们俩只能走这种娱乐呀，这个搞笑啊，然后跟大家聊天啊，这种风格。 那既然确定的是这种风一般都有一些小才艺。 啊，有啊， 无论是啊，真的， 对啊，我们就是属于就是确定了每日一歌的环节嘛， 然后每天晚上会献一首歌，在直播结束的时候， 是的， 什么歌？一般你会唱中国、外国的还是？ 就是水友会点。就是说，今天丫丫点一个什么呀？ 点歌付费。 行，那我觉得今天你看咱们直播间来一次都是缘分。 停， 这样丫丫，你这样你再点首歌啊，或者咱们哪个水友先打一首歌，只要咱这个黑山小妖儿能唱的，咱给你唱个半首。啊，就当做我们今天这才艺表演了。 连耳机都没有。 有，当然有，可以有，这事儿可以有。 不，下次吧， 等会儿 这个我们立一个 flag， 下一次 直 播再来的时候带着。哎，我说这样吧，水友们如果想听我唱歌的话，请来 我 的 直播间， 请去虎牙搜索黑山小妖儿，到我的直播间来听，在这里就不要唱了啊。 随意，人说，你看丫丫说随意， 会唱这首吗？ 啊。 不会， 那算了吧。 好，大家你看这个关键时刻他冷场，你看这个我的一个黑山朋友，啊、有这首歌吗？ 没有， 这是 什么歌？对、欢迎大家去我们的直播间、啊。 你俩这个才艺真的有， 对， 要不然说都是绕口令。 你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吧。 你让我一干灯光的说绕口令不太合适。 哎呀， 不太合适啊。那其实，说回来，你俩现在就是每天还是在坚持两个小时吗？是吧？ 对，其实直播这个东西真的还是得坚持。有的时候我不想播，他就老 对我总催的。对， 因为有水友，确实有真的有水友在直播间里等你。 哦、 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你不来就辜负人家了。 你真的在等我吗？我在等你。 就我们的感觉是，我的感觉是，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是直播的时候，其实感觉是在跟水友交朋友。 对。 包括有的时候他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没有来，突然间有一天来了，他会说这段时间他有什么事儿。 你说的怎么样啊？而且包括我现在还记得，我有一个水友，就是他当时跟我最后一次出现跟我排的时候，他说他得了那个带状疱疹，然后我们一直在聊，说一定要好好的要去 维生素 治。然后后来他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其实我还挺担心的。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讨论他现在怎么样了。 是的， 对，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这个水友长时间不来，来了之后你给他唱个 rap。我一直在等你，你知道吗？我知道的啊，我一直在爱你，你知道吗？我知道的，对，这种感觉， 这个才艺已经有了，是吧？ 这才艺已经有，然后其实对，其实你说到直播啊，我自己也有个想象，就是因为我现在拿笔记本玩，我就在想，如果明年我要是有钱了啊，等我变得很有钱啊，今年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个变有钱，我变有钱，怎么不知道这歌是吗？ 感觉像这个东北民谣、 哎、不是，你们怎么能不知道这歌？我就问一下，是有没有知道这个在中国有嘻哈的最终决赛的时候唱的这首歌，我变有钱，我变有钱，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中间还有咱们的艺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我成双对啊， 一脸懵啊， 感觉 满脸懵啊，我们跟蚂蚁都懵了，蚂蚁你知道吗？ 其实我感觉 前面这个没听过 哦， 其实我感觉我这个还是有这个直播潜力的， 是你可以开一个。 对，蚂蚁你听了半天有没有什么想问这个小妖或者黑哥的？ 哎，就其实我一直有问题啊，因为二位直播已经两个月了， 两个月 ， 那你可以手抓着麦，离自己稍微近一点，给他指向。 那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 没有， 啊、确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直播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什么，就是经常会有大神带我们来。 是的， 哦，这么好啊， 对，就所有 都是水友， 对，往往我们两个人拖油瓶。 没错， 所以我觉得当有人庇护你的时候啊，你就会比较懒惰， 不思进取。 我跟大神有一次排的时候，全程没有看见一个人。然后最后已经打到决赛圈，剩五个了，我们队里四个，然后四个打一个的时候，我终于看见那个人了。然后我说：“你们不要把他打死，让我上去补枪。”然后大神告诉我说：“他已经剩一个了，打死他就已经结束了。” 对 啊，好吧。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小妖在跟他对枪的过程中，他倒地了。 对，我对， 嗯， 而且我是习惯这个站着硬撸啊，就是没有掩体对枪，就是这种。 对，我发现啊，这个。小妖，你的这个吃鸡的性格就是很拼，就是很往前冲。 是， 像这个山哥是什么一个性格呢？ 他就是很怂。 对，我主要是怂，嗯， 不是，他主要负责解说点。 对对，主要是对。而且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你跟水友排，因为水友的这个水平有高有低，他们的那个分数有高有低，所以比如说我跟黑山排的时候，我们可能碰到的菜鸡就会比较多，稍微多一点，就跟我们的水平比较相似，我们就可能有会能看到人啊，有沙呀、啊、什么的。但是水友他们有的级别特别的高，所以你就真的就是全程是懵，他们听到声就知道在哪儿，知道听到声就知道是什么枪。 但是丫丫说、 丫丫说我 有 进 步 啊，谢谢谢谢丫丫，这丫丫真的是一路看过来。 对，丫丫真的特别感动。 嗯， 这个。说实话啊，你们在直播的时候有没有目前有一个目标呢？有一个小目标，比如说到多少人我就不或者怎么样，或者大概不播了，或者怎么就休息休息这种？ 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时候小妖不想播了就不播了， 嗯，是吧？ 对，就我俩这直播的时候其实也起急， 也比较随意， 会吵架， 啊、 就 会 直播是一个非常怎么可怕的 直播？ 电子竞技没有爱情， 嗯、 你知道吧？ 别说爱， 怎么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说。你就讲刚才那个追车那个， 追车 那 个， 再讲 是这 个 前天啊、 嗯， 是这样，我们也是等于是四排， 对 吧？但我们三个人一下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队友掉线了， 嗯， 就等于我们两个人，两个人还行啊，我觉得就是搜的感觉也挺富的，然后还捡一辆车就开吧， 对。 结果开的过程中呢，发现前面有一辆车，车里有四个人，我就说呢，打两枪，我就坐车里，小妖开车，我就打了两枪，打两枪之后，我说他们四个人，要不咱跑。小妖特别猛，追着这打吉普啊，呜呜的追啊， 呜呜追啊，嗷嗷撩。嗯， 然后这四个人到山坡上的时候 停下来了， 停下来之后四个人下车了，这时候我就喊，我说撞死他们，撞死他们，因为他们四个刚下车的时候其实比较就是 密集，是吧？ 对，其实车过去如果撞得准的话就都撞倒了、 嗯、 结果这小妖车技确实也不错啊，一个没撞着啊，没撞着 漂移， 对，没撞着就没撞着了，那个他停了车就跳下来了，跳完 你们为什么 打呀？ 不是，那你们为什么没得手之后不选择跑呢？反正车也比较快。 我就说我说快跑快跑，他说不行，他说我追他们就是为了打，嗯， 就很刚。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俩没想到一块儿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跟他起急。还有一把，哎呦，这个我气完蛋了，丫丫知道。丫丫还在那个里边劝我们说：“别生气，妖姐别生气，别跟他那个，别跟他生气。”说那个黑山哥赶紧道歉啊！我们打到机场左右，他问我说：“妖，你有背镜吗？”我说：“有，你过来，我给你。”咔，给了他背镜。说：“妖，你有子弹吗？”我说：“有子弹，来过来，我给你子弹。”啪，要给他一子弹。完了以后都看见那个人了，我窝的那个地方探出头去，啪打。他说：“你给我起来，你占着我的地方了。”我说：“你又管我要枪，又管我要子弹，还管我要地方。”啊，我那个火就腾就上来了啊！这丫丫说：“黑山哥啊，赶紧道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黑山哥，你为什么不打呢？当时 不是是这样，就是我们附近只有一个掩体，因为我当时想，我是一男人啊，我得上啊，是吧？我这个姑娘先藏起来啊，要不然打着你怎么办啊？但是小妖性格比较刚猛。我就一定得跟人对撸， 在小妖的字典里就是没有我先躲闪这个， 对对对，一定要 躲闪。 对，但是我开了背镜之后，其实经常他会出现 在 我的 他 的 背 镜 前头， 对，我就说你快闪开，快闪开，我看不见人了。 那你俩为什么不一个掩体，一个左一个右呢？ 对 呀，这个就是我说的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跟我抢一个掩体呢？ 当时 为什么？为什么？ 哦，你看这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为什么？ 当时 我不明白呀， 只有我们的左侧有一个仓库的有一角。那个地方是一掩体，就右侧其实是一片广场。 哦，那你其实就蹲那儿打嘛。 就是啊，你为什么非得要跟我抢地方呢？ 因为 你看提起来就生气， 说白了 真的提起来就生气。 算了算了，看出来了。其实我最近发现，家庭中的这个家庭地位其实取决了很多的东西啊，取决了比如说劳动的这个技能啊，是吧？一般劳动的成果分担啊，是吧？劳动粗活啊， 但细活啊， 完了， 有难分， 很多事儿都得看出来。 对，这个其实很哎，也很明显。咱们就说破不言破。 嗯，不不不，在这儿还是说一下，我们黑山也是很棒的，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 我觉得已经搂不回来了， 搂回来了。哦，那行，那就不往回搂了。好， 哎，是蚂蚁，你这个有没有你打？其实吃鸡应该还算不错的水平， 还行吧。 对，你有没有考虑过开个直播什么的？ 我现在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在未来 啊，你对准话筒，没事，不用看我。 啊， 咱们就语言交流。 我现在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是有这个新地图了吗？ 嗯， 然后我想这个和朋友们先把这个新地图摸索一下， 哦、 然后等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看有没有 你就要适时来一波杀过主播、 哎。对，但是我觉得我这种水平呢，也只适合就是那种走搞笑路线。 风格 你们这怎么？我发现都走搞笑。 我跟你说，真的是因为现在的主播太多了。这太多了，而且就是不管是厉害的不厉害的都太多了，各个平台你随时上去看绝地求生都有1000+个主播都在播。 1000+呀， 就是1000+啊，1000+就都在播。所以你说这个你刚开播的新主播真的是可能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寂寞，可能没有水友、可能没有观众。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公会的扶持，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平台的扶持，但是当你没有这些的时候，就是直播还挺难做的。那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主播他把这个当做就是工作嘛， 职业。 那我们是就私下的这个娱乐的来播1天2个小时左右的，但是有些人就一播播六个小时，就是包括我的群里有看到一些主播一播播6个小时，但是礼物数很少，就是几乎没有收到礼物，那等于说他今天其实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收益。 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要怎么，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呢？在直播中就是能让你变成大主播，或者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看。 我觉得我有一点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就是我没有把我们这些比较搞笑的小东西给录下来，然后剪出小视频在网上去再次二次的传播。可能这样的话你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片段啊，然后小点啊，然后去微博上或者是去一些视频网站去发一下，哎，大家看，哎，这个可能挺有意思，然后过去跟他一起玩一玩，可能也挺有意思的。那可能直播间就扩散开了。就比如说像那个有一个主播叫仙某某嘛，当时我也是看了他那个被吓哭了的那个视频，才会去追到看这个主播平时的直播。 是是是。就还得有一个亮点也好， 是的， 爆点也好， 没错。 那有没有什么打算呢？未来 算， 其实我还是觉得就顺其自然比较好，就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是， 我也不知道我会播多久。 对， 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播了的话，不知道我就是直播间积累的这些粉丝会不会想我， 有一点感动， 有点，对对对 对， 就舍不得他们，因为毕竟也2个月了。前期坚持的其实挺难的，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就播几天没有什么收益，没有什么，因为你觉得没有成就感，没有人来跟你互动。 就哪怕有，你比如说有10几万人在看，即使没有收益你也觉得值了。 是的， 每天聊聊天呗。 没错。但是当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成就感，我可能就很难坚持。就包括黑山一直在跟我说，哎呀，咱们就是玩嘛，就是坚持下来，可能慢慢的就是直播间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心态也好。 是的，是的， 心态也好。 行，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比如说换一个方向去直播呢？比如说直播一些户外啊，现在很好玩的这些。 有，就是我也想尝试吧，但是我就觉得在户外啊，我主要是想 出，不好意思， 不是，我就是想出去玩的。然后我为什么还要直播呢？就是会出去直播，可能会影响我 出 去在玩。 出去直播是工作吗？ 哦，那出去直播是工作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本身我们想出去要去度个假，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在外面也咱直播呀？ 你比如说丫丫在家的时候，你突然到了一个地方泡温泉，这时候你给丫丫开个直播啊，丫丫就看着你在那儿泡会儿温泉。哎，你哪怕直播半小时40分钟，我觉得都还挺是个好玩的点，起码你有内容， 也可以尝试哈， 也可以尝试。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度假的时候就是 好好度假， 播的时候就是播， 就工作和这个 还是要 娱乐要分开会比较好。 那可能是我这人没尝试过直播，我仍然觉得就是如果我在海滩晒太阳的时候，这时候开个直播跟大家聊聊天挺爽的， 挺好的， 闲着也是闲的。那妈叶，你有没有考虑过开一些什么比如说别的直播，户外健身啊？ 可能我这个最适合分享的这种 直播兴趣爱好呢、啊、就是游戏吧。 啊，就是那也是游戏直播是吧？ 其实我当时想就是这也是我的个人想把今天穿的部落的衣服啊，如果说 说说说大胆说出来， 嗯，立 flag 在这里立 flag 都能实现。 对对对， 也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就是这种魔兽世界的这种大家是为了情怀为了开心一起玩游戏也可以一起来做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工会， 嗯， 然后平时可以直播赚点收入，然后大家玩游戏玩得很开心，不需要去想一些其他麻烦的事情，这个是我一直期待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也就停留在梦了，因为对，因为原来跟咱们拼杀魔兽的那些人，现在已经都有孩子了，有家室了，很难再在电脑前面逍遥了。 孩子都上学了， 对，都哇哇啼哭了，都需要为了柴米油盐去奋斗了。 哎， 谁还能在魔兽的战场上捡起那把雷德双刃刀呢？ 是 啊，很煽情、嗯。对，其实咱们节目这个发现没有，时间很快， 是的， 一聊对，也到最后的几分钟了。我觉得，刚才既然立的 flag 是吧，那就这个唱歌好了，好不好？ 嗯、 就把这个歌最后这个给完成一下。 你唱啊，来，你来吧， 我唱什么呀？ 欢迎你， 我唱怎么成了我唱呢？ 不，你提的呀，啊，你来唱吧。 不是不是、啊，就是咱们刚才你 不是我跟大家报个料，我跟你说，许可唱林志炫的歌特别像， 真的吗？有多像？ 特别像 啊！这个倒是， 就闭着眼睛听，就像原唱一样， 对 吧？那来开始吧。 所以不是不是，现在要为知识付费了。嗯，我回头建立一个付费收听。 对，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对，因为有很多人看直播的时候，他没有养成这种刷礼物的习惯， 是 他不觉得他这个主播是在工作。 嗯 嗯、就比如说我们俩那天去看了一场实验话剧。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就是一个小的这种演出啊， 小的演出。但你这种演出，包括我们看电影、看演出，你都是先买票， 对， 后进去看。不管演的好不好，你都没有办法退票，你已经花钱了。但是直播不是这样的，直播你可以随便看，我高兴了我刷一点礼物，我不高兴我就不刷礼物，我可以跟这个主播那个谈天谈地、侃大山说一天，但我可能一分钱都不给他刷。这个都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慢慢的发展会不会变成允许你试看主播几分钟，如果你觉得、 就跟那个电影一样， 没错，你觉得你还想继续看他的直播的话，可能就有一点付费，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吧。我觉得我也希望也是去保护主播的一些利益，不然我觉得有些主播真的太辛苦了。 但是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它涉及到一个媒体传播的事情，对、所以怎么说呢，还是希望这个水友们养成刷礼物的习惯， 养成刷礼物的习惯啊。 对，这还是就知识付费嘛，也算是为这个知识付费。那蚂蚁呢，你一般看直播吗？ 我也看，对， 也看什么？ 看 会刷吗？ 我一般的话就是我看这个主播看的时间长了， 看颜值，我以为 就对，就是比如说这个主播他确实是在认真的在播， 是， 然后我也会刷刷这个礼物，当然我没有说投入太多的钱 啊、 曾经有一次呢，就是我的一个舍友啊，我的舍友不知道他此时有没有在看这个节目，然后他跟一个小姐姐在这个玩绝地求生嘛，那么四人牌、 对， 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直播的我的 ID 呢改成了这个我舍友的名字，叫某某某小儿子，我想去占他的便宜、然后就不停的给这主播送礼物，就不停的送，就那个最便宜的礼物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刷，刷了好几十个，然后这个主播终于忍不住了，说了一句感谢某某某小儿子送来的礼物啊，我就为了这句话，当时呢我就站在我的舍友的身后。不过这个事儿我开心之后呢，我发现哎，我下次改名字就需要花10块钱，就特别难过这个事情，就我以后 就是因为 一直得用这个名字了 啊， 为了要占人家便宜啊。 对，哎，那你们在直播中有没有碰见比如说一些比较激进的这个水友呢？就是有一些， 我觉得 还好，对， 还可以， 可能因为我们接触的水友比较少，所以就确实没有。 对，我直播间的水友都很好， 对，都很好。 那会不会遇到一些就是刷礼物刷特别狠的水友 啊？还没有，我希望他赶紧出现。 就是有一些地方水友， 就还好，就是大家会就是一点一点刷一点刷一点，就是也很感谢啊。关键是我们还是确实还是新主播，因为有很多的时候、 大家看不到你，主播太多了，他没有办法那么多直播间然后去找到你，所以能来我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是，嗯，哎，那你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一般摄像头是架在什么地方呢？ 就大概这个角度吧，就是 左边。 嗯， 然后你只有一个摄像头照脸，还是会再来一个摄像头照屏幕和手中之类的？ 我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没有人相信我是 作弊啊。但是 我们的直播在这个我们的平台里也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啊。 哦， 我们在自己家里是有抠像的。 对，这个是真的。 抠像， 啊，你们还有抠 像， 这么厉害啊。 是的是的是的。 哎，怎么刚开始没说呢？都抠成什么了？我看看。 就是抠出去啊， 就是， 然后绿屏嘛，正常抠绿。 就是正常抠绿。 那就是背景是绿色吗？ 是的， 对对对， 我们自制了一个小绿棚。 是是是， 哦， 就我还是很专业的，我觉得我应该是全虎牙唯一一个抠绿的女主播， 抠绿的吃鸡女主播， 吃鸡女主播， 不知道其他的有没有抠绿的 啊？是， 对 对，这个好，咱们这水友也是。这个啊，有说继续工作的，拜拜。这个啊， 嗯， 也是反正有那什么。其实我觉得，就跟咱们水友看这直播一样，可能你说我什么时候会看直播？我有可能在睡觉之前会看一会儿。当然，我目的呢不在于想跟人聊天，我就想真看一些玩的好但是又不狂的那些主播。也别太贫那种，你知道，就是话满天飞那种，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刻意演的，我也受不了。对对对，我就其实最近挺喜欢某新的那个直播，其实还挺不错的。对，就感觉挺好。那我就想问这个你最后一个问题啊，小妖，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什么时候你会看镜头，或者说什么时候看电脑屏幕，这些包括直播中脸怎么好像有没有什么技巧之类的自己的？ 没有，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只不过是出镜让大家看到我这个人长这个样子，但全程还是看电脑屏幕的。 啊，哦，就是那就跟普通直播一样，就是整个电脑会是你的游戏屏幕为主。 对，然后底下有一个抠像的我啊， 这样的头像 山哥呢？黑山哥呢？ 他没有，他只有 我只有话外音， 你只有那个 他没有出镜的机会。 Sometimes 连我的声音他都要给我关掉， 哦，为什么？为什么呀？ 因为他觉得我特别的聒噪， 好贫呐，啊！叨叨叨叨叨叨，而且还一惊一乍。哦，这有人，哦，这有一个三级头，哦，这有一个酒吧卡，哦，这怎么地？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 黑山哥在努力营造气氛。 哦，是是是，我 要有节目效果，对，要有节目效果。 是是是是是，我误会你了。 哎，我觉得其实咱们今天啊是个挺好话题，以后你们每天晚上玩，正好每天晚上下班，咱们也可以一块开个黑。 是是是，没错。 水友，我也可以上上车。 可以可以， 啊，一块营造一下这个直播的气氛，啊，我觉得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黑山小妖的这个直播啊，在虎牙的这个直播也是挺不错的。那其实呢，说到最后呢，你说其实主播。啊，包括直播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职业呀，或者有很多人出于业余爱好像小妖这样， 嗯， 啊，或者像我和马野这样可能要蠢蠢欲动，但是这个欲动什么时候动就不一定了，这个也处在各个阶段。反正我觉得吧，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也可以说是开心就好，或者说看直播的时候其实多尊重一下主播，我觉得也是一个，啊，可以说像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么友好的大家一样，你要像丫丫呀，池深呀，什么这个啊小林啊，这个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水友啊，地雨星啊，这些都很陪伴咱们这个。 没错，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大家温暖的感觉，在现在人与人交流越来越这往后延续的是吧？ 是。 好，说了这么多沉重的呢，咱们最后就以一首歌啊，这个作为结尾啊。这首歌呢，一定要放一首非常嗨的。我觉得这个要是黑山小妖要是会唱，也可以一块儿跟着，反正我觉得唱起来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大概是你听一下这个。对，给英雄联盟写的，而且他这个歌前面 rap 特别快，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在听着这歌的时候可以啊有一个好心情，因为明天就是周一了嘛，周一然后大家要开启新的一周，又要上班了是吧？又是血雨类的这个血汗史。 嗯， 你们是七天全天直播吗？ 基本上了吧， 啊， 就是主要是看我的心情。 很好很好，行，那我们也是伴随这首歌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啊咱们的黑山小妖儿还有这个黑山哥来做客节目啊，也是辛苦。然后呢，另外音乐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呢是青春联盟，也是非常好听的节目。那今天漫游汉片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我是马野。 好，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感谢各位，拜拜， 拜拜。